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作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问大家一个问题 啊， 昨天晚上您是几点钟睡的呢？ 我再补问一个问题、 啊、 您钱包里还剩多少钱？ 嗨，因为今天是11月11号啊，这个网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嗯、很多人昨天晚上睡得很晚，就是因为要等到12点开始抢。 那哪是昨天晚上睡得很晚、 啊、 那是今天早上睡得很早、 啊、今天要不然咱这样吧，咱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哈、 啊、 您最晚的时候几点睡觉、 啊、 为了什么？ 好， 对吧？比如说昨天可能很多人哎呦12点的时候一打开之后发现全抢光了，还有人今天早上7-8点钟才睡的那种。 是、 啊， 反正就是忙活一晚上、 嗯、 大家战况也都不一样、嗯、接下来又进入漫长的等待期了。 哎，您剁手了吗？ 剁手 11月11号啊，四根光滑的数字啊，1111啊，组成了一个日子。本来呢最早啊是单身的一些朋友调侃的日子， 像火柴棍一样、 哎、顾影自怜嘛，抱团取暖、 嗯、 说是光棍节。如今呢这个11月11号在高校里边被过出了红红火火的这种热闹气息。 哎呦，这光棍还红红火火的节日、 啊、人家关键是把节这个字儿过出来了 啊，这重音放在这上。 对啊，这个各种脱单派对，你知道什么叫脱单派对吗？ 脱光脱离单身，结束单身 啊，脱光， 嗯， 脱离光棍 啊， 总之是这样的词儿， 不能三俗啊。 谁三俗了？想到三俗的都是自己俗。 不能想三俗、 啊、反正现如今在朋友圈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表白，尤其是学生的表白。 嗯， 你看人家怎么写的，又是一年11月11了，身边的朋友们脱单的戏码一遍遍的上演着，朋友圈里全是他们热恋的见证，而你只能孤单的抢购，拼命的购物囤货。双十一是一群人的孤独，你的心里边有个想法就会越来越集中啊，涟漪一样的荡漾。 嗯 啊，不要再隐瞒了，不要再羞涩了，有爱情的大人说出来啊。 哎呦，这广告词写的够煽动的。 反正表白嘛，啊，人家前日子就你们学校那个不许什么什么，严防什么什么那个表白条例， 表白不成仁义在。 嗨、哎，人说那最后不是假消息吗？ 啊，是。 但是那个助学生脱单一臂之力的这个心意倒是真的。 嗯， 你比如说北京师范大学就在自己的官方微博上推出了一个表白墙活动， 这事儿是真的。 哎，这是真的。 嗯， 不管是想唱出来自己啊单身情歌，还是什么爱的鼓励。反正总之你要是想表白的话都可以猛砸他们官微， 就尤其是平常一心里有一目标不好意思没找着机会的，那昨天晚上好机会、 哎、 是吧？ 是是是，11月11号已经让成为这个很多的这种表白的时间了哈。 嗯， 但是除了羞羞答答的表白，有些活动据说可以让你直面面对心目当中的男神女神。 哦，给这么一机会，什么机会？ 哎、原来都是女神的女神哈、啊，现如今得把男神也挂着、 嗯， 因为有些姑娘心里边有想法也不说。 是， 据说呢，一场面向北京各大高校的这个“不如遇见”大型互动交友活动，昨天在各个圈子里边热闹起来。这个活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得自称啊，比如说我有女朋友，我打算带她干嘛？ 等会儿，这单身活动有女朋友还来这干嘛？捣乱呢？ 假装的 。 假如啊，假如我有男朋友，我打算他干嘛？发现很多人都特别的接地气儿的一些安排，你比如说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的一男嘉宾，在自己的这个活动拍卖页面上就介绍自己，哎呀，我打算约会给宿舍买台净化器 啊，等假如要是有个女朋友、 哎、 就跟她一起去给宿舍买台净化器， 哎，或者打一下午游戏看一下午电影。 假如有个女朋友、 啊、 您就打算自己看一下午电影打一下午游戏， 那是有女朋友吗？ 那还能有女朋友吗？ 这个比较靠谱。假如有的话，一起去图书馆学习，一起健身。 哎，这还差不多。 一、啊、听到有一起，这就靠谱了， 是 吧？是。您独自那个是太没自信了。 也就是说，这所谓的拍卖会，这是一畅想大会， 是 吧？是 是是。不过话说回来了，现在的大学生他着急呢，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现实社会当中总是觉得一到现实生活当中这谈恋爱吧，他有时候目的性就不太纯。 这好多这个上学的时候、 啊、 上大学的时候爹妈都会告诉孩子，哎呀别谈恋爱，好好学习，这上大学也是学习呢、 嗯、 但是一毕业的时候巴不得就马上能领这男朋友女朋友回家这见父母。 关键是毕业之后发现好就不能说好的，就是跟自己看上眼的都被别人抢走了。 所以这事儿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啊，是吧、 哎、剩男剩女的故事有很多，到时候我们还会再说。 嗯， 当然了，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什么话题来的？ 那个最晚的时候您几点睡的？因为什么那么晚睡、 嗯、而且剁手了吗？钱包里剩多少钱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 是， 我们的交流方式，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是大城小事汉语拼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刚说大学生啊，这接下来还得讲个大学生的故事。小贾呀，是某工科学校研三的学生啊，男生，平常就喜欢那个新潮的数码产品、电子产品。这马上要毕业的他啊，见各大电商这所谓的降价扫货的广告之后， 嗯， 他也摩拳擦掌，这双十一这天啊也得给自己买点啥呀，是吧？ 关键得看自己兜里有多少钱。 那是啊，这小贾买之前先看看，哎呦，在银行啊、电商平台啊和大学生分期购物商城啊能开通信用卡，还能开通个人贷款支付这些业务。 嗯， 这小贾啊东划了西划了划了划了，一共开通了23000块钱的额度。 哎呦， 那能买大件了哈。 是， 小贾说，我呀就特别喜欢尝试新鲜事物、 嗯、 但是现在因为我没有那个经济能力购买，所以啊通过信用卡呀个人贷款支付啊，我就能分期支付、 嗯、 减少我的经济压力。 嗯， 就在这个双十一啊，小贾呢分期购买了一些电子产品之后，他得还钱啊。 那是啊， 他得分期还，他一次性还不了啊。 月付多少钱呢？ 月付每个月至少都是1117块钱。 大学生他没经一般情况下他是没经济收入的， 是吧、 啊、 这买的时候倒是挺痛快， 是 还钱的时候这小贾还就要犯愁了 啊， 因为他每个月能从学校拿到1200块钱的研究生补贴。 嗯， 但这钱吧他基本上只能够网购的分期贷款的还款。 那吃什么喝什么呢？ 那也不能不吃不喝呀， 是是是， 温饱问题这就成老大难了。说之前啊学校给的补贴能够我生活，但是现在你说我还有这还款的任务，这日子是有点难过。在北京某高校的大一新生小宋啊，他呢是他们同学当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嗯， 他说啊，我下载了一个 APP， 动动手指啊，填上姓名啊、身份证号啊、学籍号和宿舍等材料之后，我就能任性的买买买了。 哦， 这小宋说的是通过某金融平台那个什么零首付分12期购买了一台价值5988元的那个新款的苹果电脑。 嗯， 每个月分期呢是599块钱。 嗯， 这599啊包含499块钱的本金和100块钱的服务费。这小宋也说啊，这也挺好的，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最起码我能先用上电脑啊。 啊， 但是吧，这100块钱服务费还是有点高。 关键是大学生哈，他打工的咱不算哈、 啊， 就是如果正常情况下，你说这个贷款消费， 他 靠谱吗？ 偿还能力跟收入是直接挂钩的，这收入是不稳定的，所以这后面麻烦事儿多了。所以就这个大学生消费信贷啊，从一开始诞生那一天就备受社会的争议啊，争论的焦点也就是说，这大学生是不具备还款能力的。最终啊，这还来还去，那还得是找家长化缘， 那是 大人给还钱。有一位在北京高校的学生家长啊，就对他女儿透支网贷消费投了反对票。他说啊，虽然人家想打工还钱，但是你说万一他打工的收入不够还钱，那你说是不是这就得子债母偿啊？ 嗨， 况且啊，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说这网贷平台上的虚拟交易，我总觉得这里头风险大。 嗯， 还有一部分家长啊，对这个在消费平台上有不良信用记录啊，会不会影响孩子以后的个人信用，也表达了疑虑。 其实是这样哈、啊，原来说呢，就是花明天的钱，把今天的日子过好。关键呢，你得有这能力。银行给你开信用卡也是要评估你的还款能力的， 是的， 对吧？大学生呢，按说现如今已经不是我们上大学那会儿了。啊，这个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 嗯， 关键是您花这个钱不能养成大手大脚的习惯。 是， 结果您这习惯养成了啊，花钱很顺利，因为现在花钱实在是太容易了。那关键您挣钱的能力能不能养成，这也得两说着。 这理财能力哈，这不仅仅是花，还得有挣和管理的这能力。 嗯， 别花的时候倒是挺顺手，这挣的时候就开始抓瞎了。 没错。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这个。大龄男女哈，大学生谈恋爱，如果没谈成的话， 你上班之后谈吧，也不太顺利。有的时候谈来谈去的，大好时光就觉得，哎呦，日子怎么过那么快呀？好不容易结婚生孩子了，一看都已经三张多了， 就开始晚婚晚育了。 关键是晚婚晚育还是有一些风险的啊， 特别晚的那种。 对对对，我们在节目里边还是跟您说过很多回。 嗯， 昨天凌晨一场耗时7个小时的抢救是在北京妇产医院紧张进行，一支由产科、儿科、血液科、麻醉科多学科约30-40人组成的一个抢救团队，人家忙活了一晚上，成功将一位突发羊水栓塞的产妇从死神当中抢救过来。 嗯， 相信这个媒体当中不止一次报道这个羊水栓塞哈，咱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病非常的凶险。 嗯， 据介绍呢，这名产妇今年31岁，这一次呢是初次生育，按照此前的产检结果啊，她没高血压，没心脏病，挺正常。 嗯， 11月9号上午11点多，孕39周啊，这已经到了这个该生产的日子了。 是， 就在产房开始备产，生命体征也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到了晚上8点刚过，助产士就发现他突然之间头往旁边一偏，就失去意识。 这是怎么了？ 这意识受到一些影响了。随即呢，产妇就出现了牙关紧咬、双手握拳、面色紫青、呼吸没有反应的情况，胎儿的心率、胎心监测也出现了骤减， 危险呢。 助产士赶紧就打电话报告上级医师啊。由于已经处在这分娩过程当中了，为了确保孩子可以在最短时间成功娩出，那么马上赶来的产科医师下达命令，采取了这个产前助产的方式，帮助孩子顺利产出。到了晚上8点10分，孩子是成功啊生出来了，但是产妇是突然出现了心脏骤停的情况。根据这个情况，人家产科的主任范玲立即判断是羊水栓塞，马上开展了抢救。据范玲介绍说呀，从产妇出现心脏骤停到恢复自主心率，一共呢不到5分钟的时间。这产科快速反应团队迅速启动，包括麻醉科的主任啊，保证血液供应。联系产科主任，向家属说明情况，一系列的工作。5分钟之后啊，患者恢复了自主心率，去判断呢是典型的羊水栓塞嘛。其实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您要是听我们健康北京也知道，这个羊水栓塞的死亡率高达80%， 挺危险的。 哎，经过7个小时的抢救，从晚上8点到凌晨3点。这名患者的生命体征终于恢复了平稳。 哎呦，真是不容易啊， 非常的凶险啊， 好在母子平安啊。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啊，这个生孩子哈，当然了，现在北京的这个绿色通道非常的畅通，而且二级医院有各种各样的转诊措施，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及时的做一些产检，该有什么样的这个产检呐、孕检啊，千万不要马虎啊，别以为这是一个很容易的事儿，真到那天你就知道了。事儿挺麻烦，但是都是保障。 不过说实话，真的是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啊，哎， 是吧？觉得不容易吧？ 太不容易了。山西的杨女士啊，跟她的未婚夫在国庆期间专门来北京那个某知名照相馆，花了13000块钱拍了一组婚纱照啊，美美的，等着出照片，要准备结婚嘛哈。令杨女士没有想到的是，11月3号，她收到了照相馆寄来的相册和照片墙之后，却发现，哎，怎么有2张？这不是我们两口子，这是谁呀？这是 啊？ 根据杨女士介绍说啊，11小长假期间呢，她跟未婚夫就来这儿拍了婚纱照 啊， 加上前后哈这个加修啊、加洗照片的费用啊、时间什么的啊，一共花了13000。 嗯， 10月3号啊，她从山西的家中就收到了照相馆寄过来的婚纱相册，正在那儿兴冲冲的筹备婚礼呢，沉浸在喜悦之中，忽然就发现，哎，这一大册相册当中啊，还有别人的照片。 问问自己的老公，你他到底是谁？你什么意思？ 那不仅是老公，这里边新娘也不对呀，也不是他们俩呀。 那问问自己新娘，她到底是谁？你什么意思？ 这不开玩笑呢吗？这是杨女士就着急了，说我这眼瞅着要结婚了，现在给我来这么一出啊！人家这照相馆说，这重做的话得半个月，那寄过来都12月份了。 啊、这事儿是照相馆犯的坏 啊！这照相馆把别人的照片夹在杨女士和她未婚夫的相册里边来了， 这是故意的吗？ 这个人家那边解释说啊，这个是我们这个工作失误啊，但是呢，你这重做的这时间耽误结婚呢，怎么办呢？说在这个相册制作有误的情况下啊，这杨女士没办法，等那边肯定是来不及了，那赶紧在当地再拍一套吧。说好歹结婚的时候得有个像样的相册，能拿出来给人看得了的呀。是吧？后来呢，也跟这个北京这边的照相馆协商之后，杨女士说，这事儿您只能全额退款来弥补我们的损失了， 13000块钱。 嗯，我们不大能接受你重新再给我们做一相册的这方式，因为实际上没什么用，来不及。昨天呢，记者也联系到了这照相馆的负责人啊，人家也承认说，这杨女士 这婚纱相册确实是工作人员的失误， 不是诚心给你搅和了的。 没、 啊、 这不努力积极在进行补偿吗？我们说赶紧再寄一套过去，并且给他2200到3000块钱的现金补偿，可是人不答应啊。 嗯， 对于杨女士提出的这13000要全额退款啊，人家负责人表示公司不能接受。 哟，为什么呢？ 他说啊，虽然确实是有产品做错了，但是85%以上那些东西那都是完好，那就是他们俩能使啊。而且这杨女士花的钱那不是单买相册和照片墙的产品，还包括你拍照的时候的服务啊，这服务是不存在问题的，所以不能全额退款。吴女士，这个武先生也就是工作的负责人还说啊，这个最后呢还是要协商，不能拖着，肯定是尽快给客户处理。 我们这个退款也不光是这产品质量，还有心灵损失、精神损失费呢。 你说这翻开相册吓那一大跳，这事儿怎么补啊？ 你这知道是你这照相馆弄错了，你不知道的以为是男朋友、女朋友、老公、老婆自己心里边有什么想法？ 尤其是赶上结婚这档子口，还觉得哎呦这不顺利晦气的是吧？ 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这个叫细节决定成败。肯定呢，我们刚才开的都是一些玩笑了，肯定是工作人员一不小心造成了这种失误。当然你说这个马拉哈干活吧，有的时候就会给人造造成很大的麻烦， 这不给人耽误事儿呢吗？人生一辈子结婚的大事，这时候您说您咔嚓掉链子了。 是，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话题是，您最晚什么时候睡，为什么啊，以及今天您那个啊，这个剁手没剁手，花没花钱，网上买没买东西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接下来呢是我们北京电台采制的大型节目哈、啊、非遗的内容。今天呢会跟您介绍一位火眼金睛的叫卢广荣， 哎， 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先一起听一下。欢迎您通过微信和短信继续和我们互动，来聊聊您最晚什么时候睡啊。 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留住声音，记录历史。我是北京同仁堂细贵药材鉴定专家卢广荣。我们讲是一年三花二人五月，三年二甲，四年登台，五年四皮，六年五皮。这人参生长过程，生长 正在给记者介绍人参鉴别方法的就是卢广荣。1956年，他进入北京同仁堂工作。1959年正式拜师，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学习细贵药材鉴定的女性。中药能治病会救人，靠的是药材好、药材真，而像麝香、牛黄、犀角、鹿茸、人参这样的细贵中药材更是数量少、价格高、有奇效。个性倔强、学习认真的卢广荣出徒后，凭借着不懈的努力，成为了同仁堂名贵中药材把关第一人。2006年，同仁堂中医药文化进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卢广荣也成为了这个项目的传承人。 过去前咱没有这个用仪器用什么，没有，全靠这个口尝、鼻子闻、眼睛看、耳朵听，尝尝什么呢，就尝它是不是那个药味儿。比如说麝香嘛，这麝香本来它是有点氨味儿，另外它不呛眼睛，要是它掺上水儿，而你一打开就呛你眼睛流泪。从嘴上尝有没有苦味儿，我们都讲究要求到尝下去以后有嗓子返回来这味儿，才能知道是正不正了。鼻子闻这什么味儿，他外行啊，他认为这麝香就是香的，他就掺香水，实际麝香是氨味，这一闻赶紧给打回去。还有那个眼睛看，不管看它的质量，还得看它的长形、纹理各方面。你像牛黄有时候你看它变得这挺轻的，但是里头没有藤纹，你就得拿眼睛把它掰开了看看，你这藤纹薄厚、粗细、均匀不均匀。都为什么说耳朵还有听呢？这东西潮不潮，你要潮的扔地啪啦啪啦的响，你要是干的一扔地叭叭的响，就知道多大水分。五官呢都得要用上。 有人说卢广荣的眼睛像是一个显微镜，而他的性格说一不二、刚正不阿，也让不少药商又爱又恨。 你这货没给他收，唰提了一刀子来了，我就看不见你提了刀子，待会儿了嘿，他去书包里拿一块肉，当啷当啷他也切，你要一害怕你不就给他收了吗？我不给你收，你就你宰了我也不能给你收。 这是硬的，有没有来软的呢？ 有，您给我收了吧，收了咱俩好说。嘿呀，我说你好说了，我说我怎么说呀，我老说这个，这细贵药材本来占这个一个药丸里占的量不大，您再有点假的，这药丸就不能治病了。 卢广荣从业已经50多年，每年经他杜绝的伪劣药材价值1000多万元。如今78岁高龄的卢广荣已经培养了5批共14名弟子来传承细贵药材传统鉴别方法，并且成为了业界的顶尖高手。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买车险为了啥？礼品红包 ？No No No。 买车险为的就是保障和服务，人保直销车险，全国救援不限次，修车直赔不花钱，验车保养上门办，保障如影随形。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老丛古树毒牙，粉彩青花紫砂，谁能一品天下？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上见，11月12日到15日，国家会议中心地铁8号线奥林匹克公园站。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北五环主路肖家河桥西向东方向主路内侧是有事故，影响后车通行，后车司机请小心避让。由于外事活动需要，东长安街西向东以及东二环北段的南向北方向正在采取临时的交通管控措施，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即将采取临时的交通管控措施，请大家提前选择好绕行线路。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你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树立。 哎呀，问王哥一个问题 啊，您说 你知道一个好的节目 啊， 最大的表现方式是什么吗？ 互动话题好听。 不是 啊，是什么？ 丰富多彩 啊，就是样数多，花样多 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可能出现 啊，听感上这个要丰富。 哎呀，关键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确实非常丰富， 对， 不光有非遗时光，我们待会儿还有丰台达人秀呢。啊，这就是您听我们大城小事，您明白我们什么意思啊？ 就听一送二呗。 大伟说，这么好的节目不能缩水啊，我特爱听你们，这怎么叫缩水呢？ 啊，这叫丰富啊， 是吧？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哈。 是。 另外呢，还是想说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是您昨天晚上几点睡的啊？剁手没剁手？ 刚才哈，在这个课间的时候，节目中间啊，这有朋友发来那个图片啊，在我们微信平台上，就是一过去的陶俑，估计是古代的雕塑啊。那陶俑啊，什么都挺好的，就跟咱现代人没差别，就是没有两只手。 啊，没两只手是什么意思呢？ 说这是剁手的最早原型。今天的我们就是这样，因为昨天花太多了。 是是是，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哈。刚才想说这个安全的问题非常的重要。 是。 前天晚上9点多，在东二环主路广渠门桥下，有一辆674路公交车正准备离站的时候，有一名正在站台上等车的中年男子突然之间就倒在了车头下边。 怎么了？ 哎呦，车上的乘客被这情况吓坏了，吓懵了。据附近的一位商铺老板说，晚上9点半左右，一辆这车准备出站的时候，这倒下去了。旁边这手边还拿一个蓝色的公文夹，脸朝下趴在车子下边，也看不清长相，估计呢40-50岁。听现场的民警说，这男的可能是猝死。哎呀，据这个公交车的乘客跟记者说，当时我们车都已经准备离站了，司机就突然停车，停车之后他赶紧往下跑，后来又上车说出事了， 说一下一时半会儿走不了，我们就下车看看。哎呦，这男的吓我们也一跳啊，脸上有血迹，但是看样子没被这公交车给压着。反正从警方了解到，这名男子最后还是不幸去世了哈， 没救回来。 哎呀，对他的其他情况，据说呢已经是警方在调查。这个公交方面是对情况不便做出回应哈，但是我们就是想说，这天越来越凉哈，如果真是猝死的话，还是有的时候呢，这千万记住了，防寒保暖很重要。 是，这因为气温的骤然变化可能会引起我们心脑血管，包括身体一些其他脏器的这种应激反应，可能会带来这样的危险因素在里边，所以大家伙平常还是要多关注自己身体的变化。谢女士啊，在朋友的推荐之下，到了昌平的一家纹绣店做纹唇美容。 什么什么美容？ 纹唇，就让那个 什么叫纹唇？ 让那个嘴啊变得像樱桃小口一样，特别有型，颜色又艳丽，然后又省着画唇线， 就是嘴撅起来那样， 反正就是美美的。 可 就在注射麻醉剂之后啊，谢女士昏迷，后来经过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哎呦， 记者昨天也获悉啊，犯罪嫌疑人林某无照经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被昌平区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这个案件的承办人也介绍说啊，这个老板林某啊，在没有询问顾客是不是有药物过敏啊，以及心脏病史等情况之下，就给了谢女士使用不明成分的麻醉药品。注射之后啊，谢女士是反映过哈，说觉得手麻，说叫人赶紧给这个谢女士揉揉手，但是啊，这谢女士已经是双目无神，陷入昏迷。 哎呦， 这个店里的那个工作人员小何啊，看了情况不对，立刻叫人说赶紧打急救电话。这个纹绣店啊，是在一个美容美发中心的店内。当时呢，美容美发中心的工作人员啊，还给这谢女士又掐人中，又服速效救心丸。可是啊，这谢女士出现了口吐白沫、皮肤发黑等症状。大概十五分钟之后啊，急救车来了，把谢女士送到医院急诊，但是谢女士还是没救回来。犯罪嫌疑人啊，也就是这店的老板林某交代，他给谢女士注射吻合剂啊，女客人就说不舒服。这时候我就问他，我说您怎么了？他说他心跳加速。我问他，您是不是心脏不太好啊？他说是有心脏病。据了解啊，这个林某所说的吻合剂呀，是麻药，能够局部的麻醉人体。这老板也说啊，吻合剂是别人给我的，我使过，我了解吻合剂的用量。 你懂怎么使麻醉剂吗？ 但是我不知道麻醉剂的使用规定啊，我没有使用麻醉类药品的资质。 你瞧瞧， 林某也说啊，他呀就一直以为自己的店小，不用办营业执照。林某也说，这个女客人的死啊和他注射麻醉剂是有关的，他愿意承担责任。办案人也介绍说啊，这个经过审查呢，林某的纹绣店没有营业执照和卫生部门的手续，他的美容操作间啊也没有相关的应急处理设备，从事纹唇纹眉服务以来啊，已经共计给超过20多名顾客提供过此类服务了。 就是咱说不厚道点，前面那20多位那就是捡着了， 怎么着还不知道呢， 就是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吧，就不过这一次呢，这是真赶着了。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不止一次的说，您要是做这种美容啊，但凡跟手术有关，您说您剪个指甲涂个指甲油啊，这个还行，您只要但凡打针了动刀子了，最好去正规有资质的医院，千万别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就是，就咱节目当中上回说那纹眉出事呢，这才几天啊，又出这么一档子事。 咱要的是美容，不要的是命，对吧？快速说个事儿，9月13号，朝阳警方接到陈先生报警，哎呦，我开车回酒店，哎，早上起来准备出去，发现车钥匙丢了，停在停车场里边的车也丢了，关键是一辆路虎呢， 哎呦，值钱。 哎，侦查员就调了内部的这个视频，发现了一个头戴鸭舌帽、口戴口罩啊，面戴口罩、穿短袖上衣的男子把车给开走了， 这着装挺奇怪呀。 哎呀，最后呢，侦查员是把这姓赵的，就是刚才那着装的给抓了啊。他说啊，他是在路口酒店门口捡了一把带路虎标志的车钥匙之后，出于好奇来到了酒店停车场，并且发现，嘿，这钥匙真能打开一辆路虎车，嘿， 就是一摁看哪个车叫唤就是哪个的。 哎，随后就把这车开不走了，开到距离案发现场不到3公里的一处停车场，我就是试着开了开，我没买它。哎呀，你说这个， 哎呀， 好奇害死猫哈，有的时候好奇也可能违法。 这是好奇嘛？ 啊， 那小心思谁不知道啊？ 关键是您开会儿也就开会儿了，您那个丢钥匙的也忒马他哈了，您说呢？ 这不是出来玩的吗？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吧，还有很多人对于几点睡有着自己的看法哈。这个说，邮件青年说，我10点多就睡了。想要买东西天天都是幺幺节，不挤着贴，挤着时间。 这觉睡不好，上班不舒服，何苦呢？ 这话是实话，要想买哪天不是购物节呀，是吧？妖狼说啊，最晚两点睡，因为什么？因为追剧啊， 哦， 看电视剧一集接一集啊，是吧？昨天晚上8点钟我就睡了。11:50我定了闹钟， 嗯， 我那点我起来了，我买了数码产品，我还给父母买了点干果。 哎，不吃草的牛说，昨天晚上照常10点多就睡了，知道有网上抢东西，但第一我不是光棍啊，第二哥不差这点钱，没必要抢。 嗯， 哎呀，但是光棍们，我们单位光棍们早上起来都迟到了，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那自己一人闲着干嘛呀，买东西吧。这个那时花开说，我这几天陆陆续续我都下了7-8单了， 哎， 还发了那个哭脸的表情。 哎呦，这花多少钱呢？ 慢慢等吧，这后边物流大家也别太心急 啊， 该来的迟早会来的。 是是是，还有很多朋友都在发送微信啊，跟我们进行互动。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跟大家说这么多了。 是， 接下来又是我们的丰台达人秀啊，欢迎您在丰台达人秀之后呢，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其他节目 啊，新闻2015 啊，对，今儿的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明天见。 树立达人榜样，打造百姓舞台，发现丰台之美，共创幸福生活。北京市丰台区委宣传部联合北京新闻广播等多家媒体推出2015年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丰台达人秀》系列报道。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活动系列报道，创造丰台之美，汇集幸福社区。今天我们将认识的是来自于卢沟桥街道的公益达人李海滨。 大家好，我是来自卢沟桥办事处长安新城第二社区的李海滨。 2013年他举家搬到了长安新城第二社区，他看到小区当中的居民缺少休闲健身的场所，于是联系了物业和居委会，自己出资无偿为社区居民购买了将近1万元的运动器械，提供居民免费健身。 因为我在这小区长期居住，那我能够有一个健身的场地，再一个呢，大家能够在一起提供一个一起交流的一个平台，通过健身能结交一些朋友，给这个社区的其他的这个居民提供一些方便，我觉得对自己对大家都有益的事情，我还有这个能力去做，我觉得我就应该去理所当然的去做了。我们这个社区每周二周四下午对外开放这个健身的设施，那现在有大概有固定几个人，就是经常去这个固定的去打这个乒乓球，那我去的时候有时候也能碰到。每当我看到这个吧，我也觉得挺欣慰的，同时也更增加了我以后如果有机会能够为社区啊能够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那这次呢，社区还给了我推荐我成为这个丰台公益达人，我也是比较受感动，所以我想下今后如果有能力有条件的情况下，或者社区有需要，我还是会一如既往的尽我的所能去做一些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嗯，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来自于西路沿街道办事处的文化达人谢佩良，谢老是一个老党员，2000年退休之后二次创业，参与国家创新能力评测、职业经理人和企业文化师三大新职业的项目开发，总结提出了三位一体的职教创新理论，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服务于党的事业。 我这共计加起来是50年的时间里边，退休前和退休后我都是一样的，在思想文化这个战线上一直就没有改变，但是我这个整个的我对待文化这个战线上那些个我要做取的一些亮点我没改变，就是如何文化创新的问题，写文章、发表论文、讲课、写讲稿、做课件等等这些东西我都做过了，但不是我的最终的目的。我最终的目的就是通过这些文化传播，我要达到最后的一个理想境界，就是要搞出一套文化创新的理论来。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企业文化从国外传到中国以后我如何自保，它是